外国政党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热烈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关于党建设的不朽业绩。刚果劳工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巴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丹麦朝鲜友好协会主席等外国人士在贺电和贺信中指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继承金日成主席的以民为天理念，将朝鲜劳动党加强并发展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母亲党和强大的向导力量。卓越的政治家金正日同志捍卫朝鲜式社会主义，并使之向世界放光辉。他的党建设业绩将同主体朝鲜的历史一道永垂不朽。